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咱们这个新闻哈，终于到了佳辉喜欢的酒店的这个话题，是吧？嗯，而且是五星级的这个酒店啊。哎，但是 要看哪里的五星级啊，哎， 但是我觉得咱们表述要准确啊，就是我现在我觉得作为我们消费者呀，我早就说实际很需要这种评测机构。嗯，当然了，你说现在的这些很多宣传词儿，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的宣传，我就不说他这个评测机构的名字，但是至少是他这个评测机构自我声称，就是说我们这种评测机构啊是不接受任何广告赞助的，我们就那他怎么维持呢？通常像这种第三方的消费者的这种 他有捐款，然后有一些他们专门推荐，就是如果是他认为是合格的，我知道有一些他就是接受有人投资让你去评测的，但他可能要避开他那个领域的东西。 我觉得有公信力的真是特别需要。我还记得就是20年前我看过一个杂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美国吹牛呢，就是说美国有这么一个机构啊，是什么什么基金支持的，他就是说你一进他这个机构啊，就像一个大工厂，里边有开了几年没关过的电视机，里边有那个什么是一次次的把冰箱摔倒，把什么家具弄起来，就那就像个大工厂，就是一个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检测，就是所有的产品的这种第三方客观检测的这个机构。 香港就是官方嘛，它不纯粹是政府的，香港叫法定机构、法定组织，就是消费者委员会。所以呢，每定期每个月发布一次，我们这个月呢检查全香港的米到底哪些米含量怎么样，重量怎么样，价格怎么样，然后下个月呢就检查全香港的电讯网路哈，哪里收到 3G， 哪里收讯最好，价格什么，那个就有公信力。然后呢还出版网站跟期刊，它成立了几年了，20多年了，每一期不同的主题哈。 那个消协有打过交道，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们其实挺热情，但有一个问题是，我当时是因为一个就是有消费的纠纷嘛，但问题是他所做出的最后的裁定也好，或者他建议的一个裁决是不具有法律效益的，就除非是他在媒体曝光，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公共领域大面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你要是个案他其实帮不了什么忙的。 你看最近这个有个这个苗头，你比如说还这个是哪个晚报，法制晚报还是我忘了啊，就是说那个海底捞的那个后厨发现问题了，这个呢也是上了媒体了，就这个评测机构北京五家五星级酒店，我念的啊，就是这个北家的，先是有外国的评测机构啊，叫 Inside， 对，去年 Edition 呢、啊、叫什么？ 去年他们在纽约 9家酒店进行暗访，其中3家酒店发现，在客人退房后未更换床单。然后呢，这个北京的这个就这五家酒店这个评测机构也是去，你看他们去怎么弄的啊？你可以看看这个图，他们就等于说啊，今天佳辉先去住，然后盖个那个暗的那个水印在床单枕头上，然后明天呢会换一间去，然后用一种紫外线灯，就是一看，你看特制的隐形印章嘛，在床单、被罩、浴缸、马桶上做了标记啊，然后用这个紫外灯，哎，看见了。然后呢故意把床单被子弄乱，伪装成住过的样子，最后正常退房离开。你再往下看，他就北京这几家发现了有什么问题了，哎，就我看看是哪几家酒店啊，反正现在咱们也必须说，就是说北京这五家酒店公关部啊好像都没有表现出像海底捞那样的姿态，他就是说我们要调查之后会给公众一个那个公布一个回复啊，至少部分涉事酒店并不认同，比如说这个北京三里屯洲际酒店相关负责人就是说，公布的内容看没法确定时间节点，所以我们不能确定这个真实性啊。还有这个哪几家？你看它涉及到的问题， 对， 马桶圈没有彻底清洁，部分酒店没有更换浴袍，3家酒店没有清洁漱口杯，五家酒店都没有清洁浴缸，哎，所以还真的是说别用那个浴缸是吧？那家辉就喜欢泡着，你说，然后呢就是。他说测试的五家酒店均未在客人退房后彻底更换这个这个房品啊，有北京万豪酒店啦、香格里拉酒店呢等五家这个五星级，这事儿现在大家有什么感想？ 你是不是特别回想了在回放？ 我对我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这一类的评鉴经常出现。好，就算他现在通过了，比方说那五家通过了，不表示他下个礼拜不会出问题。所以我有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因为从年轻出去旅行哈，有几个东西是自己带的嘛，基本上第一个是什么，牙刷一定自己带的，绝对不会用酒店的牙刷的，因为蛮恶心的嘛，我们连夫妻都不会互相用牙刷嘛，对不对？卫生问题嘛，还有感觉问题嘛，就是牙刷哈。第二个是那个拖鞋一定带的，然后第三个毛巾，还有第四个是什么？睡觉那个枕头的枕头套，对啊，基本上说都带。 那你的行李这个包挺重的。 那个很轻啊，因为我都有一个普通的包包，然后一出门就把它放进那边哈，一套的。然后有时候这种家里的东西也不见得干净啊。你讲的时候，我想起我在家也曾经测试我的费用啊，也一样没换床单，没换着，对啊，我出门前然后在 我。你的床单都长一样吗？ 一样的，就一买几套， 然后呢，床单都盖着紫色印章。 不需要，我贴了一张小纸条，然后在旁边某个位置，回来看。完全一模一样的哦，那我就说他几句嘛。 你们家费用真是 进错的几星级酒店，没有我就属于出门我不带那些东西的，然后我就看着这个就特别难受，因为我属于你像我父母那一辈，每次都跟我讲一定你会要自己带毛巾干嘛，但我每次看他们在酒店湿漉漉自己挂了个毛巾，我说傻不傻呀，我说没什么啦，一定会洗啦，怎么我一般不会带这些东西。但是我看完这个以后，我就在想，哎，干嘛告诉我们？就是觉得浑身都很难受。后来我就特地看了一下，他其实去年九月份是美国你刚刚说的做的那样一个测试嘛，他测的不是五星级酒店，是他们的常住型酒店，就可能稍微次一点点吧。但是也是同一个集团，应该来说管理上也应该很严要求的。那后来他们就还发布了很多别的文章，当中就有一篇讲到说，你知道酒店最脏的角落是什么？一个就是床单啦，被子啦。然后是咖啡机和倒茶的那个地方，都很脏。那你这个，然后他就说，那你该怎么办呢？三个选项啊，第一说你自己也带一个灯，说你没有，你不用买那个他们那个蓝光灯，说有一种什么黑光灯， 杀菌的是吗？ 不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你一进去先看，你先看你床上有没有脏，他就比你肉眼看得清楚。如果有脏或者没换呢，叫他们换房间，这也很麻烦了。这第一，第二呢说不要住酒店，第三就是自己带床单。那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 还有一个方法，假如你真的那么避讳的话，就不管怎么样，你假设是脏的，然后呢马上打电话请他来换，你体贴一点就给他一点小费。 最坏的客人。 对，其实就像我们住酒店哈，早上出门的时候会放点小费在枕头上面，除了说表示感谢，另外也等于是说他好歹看到那个小费，他还是要干净一点，至少他不敢为恶。有时候他进来你房间看到乱七八糟，到处是卫生纸啊，这个那个，他就坦白讲就生气嘛，人嘛。 你知道我有的朋友啊，这个老烟枪啊，纷纷交流在这个纽约、伦敦的酒店抽烟的这个往事啊，有的时候啊，到最后这个真是要小心啊，一买单呢、啊、上千英镑的罚款，就是他是什么？你比如说他偷偷的开个什么窗户，在人那儿不让抽烟，他在抽烟，人家告都不会告诉你的。你到一买单的时候，就是打扫卫生的那个人发现的，就一买单的时候就发现我们这个酒店啊，你抽烟罚款哦，500英镑，1000英镑。 那证据呢？也 哎，就是说我们检查到了。我们检查到了，他们可能是比如说你有时候把烟头扔在人家那个窗户外头，人家就看见。但是呢我就发现啊，西方人也受贿，你知道吧，他们的经验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说闻屋里有烟味儿啊，他说你放个10美元，有个哥们儿放50美元，说他就不会说，就是哎，虽然你也永远碰不到这个打扫卫生的这个人，但是似乎这也有他的。哎，我不是宣传大家都不应该在酒店抽烟啊，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刚才这个我跟义军说，我说这个我住酒店不但不带什么私人用品，而且会光着膀子在那个床单上蹭打滚，你知道吗？就哎真的， 谁接下来住你那间比较惨。 我跟你说，有些酒我都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酒店的床单就比我们家的舒服。我甚至有的时候啊 当然有的明星你知道偷人家的床单，我没干过这个事儿，我就会问你卖不卖。我老觉得你要尤其有些好的酒店啊，他那个床单呢、啊、为什么我就喜欢给他蹭啊，就是我他有一种干燥干爽又 凉凉的， 哎，凉凉的，就是这你在百货公司怎么就没卖的，我特奇怪，你知道吗，就是哎他是精心选的。当然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就说易经刚才讲这个说哎你怕不你听到这个事儿怕不怕，我刚才一想啊，哎，我也反映了一种没心没肺的消费者，也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有时候啊，这些东西别人监督着吧，新闻出来了，你说我的很多选择，我觉得是鸵鸟政策，就是我可能还是那么住，我也无所谓。哎，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种心态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那你没什么选择了，那你下次打滚的时候穿件衣服。 我还能滚吗？以后不是我穿了衣服就体验不到人家那个舒服了。 有的那个酒店甚至可以选床单枕那个枕头，有的在迪拜有些酒店是这样，真的很舒服。我记得有一个酒店，它那个床真的我没睡过那么舒服，你蹦上去我就觉得任何一个角度我蹦上去马上就能睡着的感觉。但是这题外话，但我看着我觉得我也不会带，但是可能会再谨慎一些了。但是我就在想，因为我们出门旅行，你可能没办法不跟陌生人接触吧。再有一点，或者是这样，咱们倒推过去想说，他们就不能改吗？你说他不就多几个人扫房间吗？他其实说到底，他说是因为人手不够，说比如说就一个清洁工阿姨，她能管多少间房？我以前听过酒店管理的人讲这个东西的，他们以前说啊，就中国的酒店管理的就是人手真的没有那个国外多。他说每一层有多少间，怎么怎么样？因为中国他那个酒店通常很大，很多间房嘛，他以层计的话，他确实是就是忙不过来。我想中国其实劳动力又不贵，为什么不能？而且它是个程序管理的问题嘛，你甚至于清洁工你就不要管换床单，你专门有人一层一层换床单行不行？那很快的嘛，其实 成本太高。除了程序管理啊， 还是环保嘞。 里面还是有一个专业精神啊，因为假如你说人手不够的话，他理论上你房间都没人收拾了。假如他有收拾过的话，一些清洁一下哈，很简单的几秒钟的动作，他总不能有个工人在清洁旁边站个管工在监督嘛，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放到最前线的人。可是他就马马虎虎嘛，我们经常说马虎嘛，不管是在内地还是美国什么地方都是，你要知道他们的薪水真的很低的，所以呢，很多是靠那个放小费打赏的。 哎，你说，但是比如说这种国际知名的五星级酒店的管理集团，它这个大品牌，它没有它严格的这些制度嘛？或者说它得做得到，它得做得到，它才哎，但是真不一定。就是同样一个牌子的酒店，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它就是有差别。 这个叫看不出。因为他那个没换过，他们叫打了灯，叫你自己用肉眼看，你是看不出的。我甚至在想，就像咱们去餐厅啊，桌布那种高级餐厅的白桌布，有时候他也不一定换呢，他给你扫扫干净，对吧？他那个床单就是他，我在想他可能是没有换，但可能用吸尘器之类，他一弄，这不就看不出来。 我还住过一个酒店，有这个环保精神的。特别就是说， 就说不让换， 就是说你啊，你每天你就要洗这些床单， 好多酒店都洗， 多么污染环境。然后酒店就提倡说，您呢把不用洗的那个床上用品啊，怎么拿出来，就不要每次都洗。后来我想，他们要是贯彻的太彻底了，干脆就不给你洗了，一个星期换。哎，我跟你讲，他有规定的，这个咱们真是住酒店的这个应该学一学。我过去都不太清楚。卫生部、商务部2007年这个住宿业的这个卫生规范啊，咱们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去要求，就是说公共用品严格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的用品用具，床上用品应做到一客一换，常住客一周至少更换一次，卫生间里面盆、浴缸、坐便器均应每客一消毒，常住客人每日一消毒。 对啊，都是这样，而且。没有，刚文涛说你喜欢脱光衣服在床上 拿滚。我没说脱光，我就是我光着膀子。 膀子是什么意思？不是全身脱光， 光 把你上身的。没有，我在想受苦的不是你啊，是你住你后面，从你后面入住那个人啊，对不对？他就原来你那光着膀子，可是假如他知道是窦文涛住过了，哇，过瘾啊！他趴在床上闻你的味道。 可能是这样。 你们俩 这样，我舅舅啊，最近从纽约，他经常要出差嘛，去美国嘛，然后他回来说，他住了酒店，因为他经常去，他们把他 upgrade 住了一个很豪华的房间，然后那个服务员啊，一看香港来了，就问他，你知道这个房间有谁住过吗？刘德华、周润发。他们来美国 别急，谁急谁急，我跟他急， 没错，因为他的太太就是我舅妈啊，就是那个 也能扯上点关系啊。 对，我舅妈舅母哈、啊，是那个刘德华的迷嘛，所以我觉得你住过的房间有同样的效果。 闻出来都是你舅舅的醋味。 我跟你说，我没有这个体会，但是我有一个我们公司啊最著名的故事，那还是在20年前，我们去马来西亚。拍纪录片，我从槟榔屿一直走到马六甲呀、啊，在槟榔屿住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酒店。你知道那个酒店呢，是这个周润发拍过一个电影叫《国王与什么》，好像是演那个 《国王与我》。 国王与我， 对对，讲泰国国王 在那儿拍的时候，哎，周润发就住过那个酒店。然后呢，我们一去，我一下车，人家那个这个礼貌啊，那种哎喷香的那个花环。那个酒店，然后呢，我们一去，我一下车，人家那个这个礼貌啊，那种哎喷香的那个花环，给我弄了一戴了一脖子给我，哗家伙就领着我去，然后一直到那个总统套房，说啊，领我参观，说你看，这就是这个周润发当年拍片子，周润发就住在这个那个房间，我们非常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哇，我觉得很开心，还本来想拿点小费就给他哈，因为我看他老不走嘛，对吗？后来再说，哎，不用了，窦先生，我现在领你去你的房间。他们拍纪录片，这帮孙子不告诉我，你知道吗？他就是要拍这个领着主持人呐、啊，就游览我们这个，我的提着行李都去了。对，最后就都还领去你的房间，我一看，哦，就是个标准房嘛。 我住过这个总统府房间，你都想不到。在伊拉克我们去访问的时候，总统府房间破的就乡村小酒店都赶不上，然后里面脏的绝对是不换，床在床单的几个月都没有换过。 是总统住过呢？ 不是总统住过，哦、总统接待他的客人的。然后其实你可以看出他的一个文化， 全世界尊贵客人的汉字哈都在上面。 没，那没办法，那你也得睡啊，我穿了好几层衣服去。 他就对你不好。我曾经有类似的遭遇，去台北，好久以前了、啊。一个什么活动去台北，然后台北圆山饭店，圆山、 哦、是那很有 名嘛，好像王宫一样嘛、嗯、对不对？然后那房间都好大，然后光是那个阳台就是什么几百米的什么哈，结果安排什么，我们一团人一群人呢就住那种大房间，对着那整个台北市的，我们另外一部分的人呢就住在大房间的旁边一个小房间，完全就像香港的汤房啊。原来才知道那个房间是干嘛的，以前那个圆山都招待外宾嘛，对不对？外宾会带着什么司机啦、保镖啦、工人啦， 啊，是工人房， 给我们住工人房啊。哦，气死我了。那个因为我们那团人，就那一团啊，基本上两类人，一类是做生意的，一类是写作的。做生意的老板呢、啊、CEO 啦、啊、什么就安排住那个房间，我们写作的作家啦、啊、媒体记者啦、啊、就住工人房。我印象最深刻，以后我就发誓不住圆山。 但是你知道这话又说远了，就是啊，这个酒店呢、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人就喜欢住酒店的这种生活方式。我那天看见一个词儿，就是说住在这个比较好的酒店，为什么有些人痴迷住上瘾？说他能有一种啊世界公民的感觉，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讲那个敦刻尔克大撤退，就是那个时候二战的时候，德国那个轰炸伦敦的时候，他就许多英国的这个贵族啊，他们就聚集在一个最有名的这个酒店里，因为他就得到一种叫什么呢？又疏离又热闹，又在此地，好像又似乎又不是在英国，还是在好像有点室外，但是实际上呢，你又是在室内，就有那么一种感觉。 对的，我觉得有时候你看，我其实我一开始去旅行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酒店并不重要，因为一般只是在那里去睡个觉嘛，你大多数时候是在外面逛。那我现在有的时候我会去找一些好玩的酒店去住，好像那个才是你旅游的目的地。 对，这是一个项目，旅游项目。你这种就叫玩酒店的，有专门，你知道有专门玩酒店的， 不是到酒店玩，去玩酒店， 专门玩酒店。我有朋友有这个，他就是平常收集资料啊，他就是去住，哎， 这什么游山玩水他都不出去，大部分时间就在酒店待着，而且全世界真的有些特色酒店足够你一天在这儿看都看不完的东西。 对，以前是一些好的寺庙，就是什么名山多僧站嘛，现在是好的地产或者说真正风景好的地方或者有意思的这种地理位置全是酒店。而且其实人类就是这个大规模旅游是二战以后，这不是冷战以后，其实是柏林墙倒了以后全世界开始才有这种旅游出来的那个时候。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就很好玩，说你知道美国那个运通卡，他这个卡他以前是做旅游公司的，后来呢是他刚开始做这个信用卡的时候，他就忽然发现，哎，他把他所有的那个收据啊，就客人这个消费集中在一起，他做了一个统计，那时候还没有大数据的概念哈，但他做一个统计发现大部分的消费都是在什么呢，那个迪士尼啊，酒店啊，租车呀，所有这一系列的跟旅游业有关的。所以他就在这个基础上面，他们搞了一些这个联盟，就是从刷卡这件事情到你全部旅游的项目的包办。所以这样慢慢慢慢这个旅游业就在美国在其他地方开始蓬勃。最早的一本讲旅游的书是就是现代人的旅游指南是什么，一个美国大兵在冷战以后嘛，他写了一本叫美国大兵游欧洲的指导手册，就当天下午就卖脱销了。 那大兵是叫瑞恩吗？ 他是游战地。 先切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家辉就经常写漂泊的这个感受是吧？你的这个酒店故事这个不太适合公开说说。 我的酒店故事有些还是可以说 说说。 可是我先提醒说，去酒店我们刚讲什么这个脏那个脏啊，不管他们有没有洗有没有换，有两个动作我们一定要做的。第一个是什么？进房间前要干嘛？按门铃，叮咚按一下。 你不按也进不去啊！ 啊不，那没有人嘛，按门铃。 为什么呢？ 不，这是迷信了哈，我们不鼓吹什么封建迷信，可是这广东人的传统，你不知道房间有什么东西。 哦，我以为是服务员在里面睡觉。 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的吗？通常都是的。我在香港，每个人一代一代都这样提醒的。去酒店一好拿着房卡一去，先按门铃，等于是说我来了，你们要走开了。干净的 跟里面的东西打个招呼， 对，叫走开。你等于我们在路边哈，小时候在路边什么地方小便，一定说唔该借借，就是麻烦你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要请他们让。对呀、啊， 哎，看来这香港人跟我们河北人不太一样， 是吧？啊，你们就 他们是清朝吗？第二件事， 他们就喜欢说过来看我尿，是吧？那第二件事是什么？我去任何的酒店哈，什么星有星没星都好。一定要把自己先用卫生纸沾水，把厕所的把手一定擦干净。 水能擦干净？我听说是要烧一壶开水，整个浇。我听有人业内人说， 我说厕所门的把手，不是按马桶冲水的把手，厕所门的把手。哎，好多人上厕所不洗手的。不洗手啊，不管什么理由。 还有不关门的。 不关门无所谓。哎，对，说到不关门，我很讨厌现在的酒店，不管几星级啊，现在流行干嘛啊？那个洗澡房啊，浴室啊 ，bathroom， 全部是设计为透明的，开放型。 有个帘子，你可以拉下来的。 啊，还是看到吗？ 不是，佳慧，我告诉你，现在最新的科技有一种雾化玻璃 啊，对， 你知道吧？你需要它透明，它哗就透明了；你不需要它透明，外头有人，你洗澡的时候啊，哗它就蒙了。但是问题是我上次住的时候我掌握不住它是怎么变的，有的就是突然间哗一下你的裸体就在那边出来了。 是啊，所以有时候坦白讲，而且我不晓得，我发现现在住酒店啊，那个隔音系统越来越糟糕。我说房间内的隔音系统， 主要是你吵到了别人是吧？ 这厕所啊，你去厕所，哎，就算你是夫妻啊，然后也不舒服不自在嘛，尴尬嘛，你上厕所洗澡这样，何况是不是夫妻，比方说男女朋友，我说正经的男女朋友、 你不用去旅行，你说我没有， 那非常不好的。可是呢，按门铃跟清洁把手是需要的，你们要注 意。所以这个鬼节刚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指南是吧？ 对对对。 我跟你讲，我和你传播点知识，就是虽然我不懂英语啊，但是我一查说这个 hotel 这个原意、你看我跟你说原意不是酒店，不是 hotel 的这个用语曾经是家的另一种说法，原意是贵族的住所、市政厅或者宏伟的官方建筑，你知道它指的是高品质酒店。但是后来这个词义呢也在发生变化，我查的资料上讲，就是你看酒店的魅力在于逃离它与自己这个家庭。